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容貌，美容治疗越来越受到人们的一些关注。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口腔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郑宗梅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郑大夫，您好。 哎，你好。听众好。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一个来聊聊哈，就是现在非常火，也是很多人非常关心的一个4D激光的治疗哈。这个据说从治疗美容，然后呢这个应用非常的广泛，这四 D 应该不是一个全称吧？这个 四 D 不是全称，因为它的这个名字相对比较拗口，所以它的全称呢叫 Photona 四 D 激光平台。 激光平台啊，这个激光平台应该说在我们的这个医疗的领域当中，是不是治疗作用还是非常多的、非常广泛的？ Photona 公司的话，它的这个激光四 D 呢是美容线的，实际上它还有就是。它的另外一条生产线是牙科激光，所以粉头呢，你说粉头呢激光的话，一般提就是大家现在广为人知的了，就反而是美容了，因为关心的人比较多。实际上它还有一条线是牙科的， 牙科的， 对，所以我在口腔医院，我们医院这台机器进得早，就是因为它跟牙科激光然后我们美容激光就是。会相对的早一些，就是因为这个。 目前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这种治疗和美容的方向呢？ 大家比较熟知的，因为自媒体的宣传呀，大家比较熟知的都是知道它是做美容、做紧致提升，还会知道它会有这个美白嫩肤的作用，还会知道它有溶脂塑形的一个作用。就是大家广大爱美的人士说知道的，所以宣传的比较多。实际上，这个叫激光平台的话，它实际上不仅仅是由这个。美容的这个治疗作用，因为它是一个双波长的一个激光，这个呢就比较专业的，它里面呢是有1064纳米还有2940纳米的两个波长的激光，它有很多种的这个治疗模式，然后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手具，实际上它的应用非常的广泛，你可能想到的想不到的都有，打个比方，特别你想不到的一个打鼾。 打鼾啊， 对， 打鼾不是应该呼吸科来进行治疗吗？ 但是这个激光是可以去治疗的， 可以治疗哈， 因为它也是你打鼾不就是就是这个悬胸垂，就是那喉咙里面的通道窄了嘛，它这个可以让组织收紧嘛，你说组织收紧了以后，这个通道不就打开了嘛，鼾症就可以去缓解。对，还有你不知道的就是说静脉曲张，因为我们这个1064纳米的这个波长的话，我们的组织去吸收它，其中我们的血管。就是血红蛋白吸收的也相对比较多，所以那个有血管疾患的，你通过一种特殊的一种模式打进去的话，血管吸收血红蛋白吸收的多，血管破坏，那我们的静脉曲张或者是血管瘤，或者是我们脸上这个爱美的女士都比较关心的毛细血管扩张、红血丝，这个也可以治的， 也可以治哈。 对， 所以说实话，其实应用的范围还是非常的广的， 非常广，甚至于就是改变一下，它是可以做切割、做外科手术。都可以， 都可以。 美容这个只是它的其中的一个方面。 说到这个美容，也是备受大家关注哈。就是关于医学方面的美容来说啊，其实我觉得在咱们口腔医院，其实开展的年头也比较长了。而且我觉得在这方面有很多的雷区和误区，就是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经常会踩的一些雷哈。就是咱先说这个四 D 的这个治疗哈，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四 D 治疗是希望它能够提升我们的这种面容，因为其实上岁数之后，我们的面容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下垂和放松？ 不是多多少少，是必然的。 必然的。 对，因为首先我们的这个人他有衰老嘛，你衰老，你的组织会变少，然后会变得松弛，然后呢，我们的骨骼也会萎缩，然后再加上重力的这个加持，它就会慢慢的、缓慢的就下降，会下垂。这种下垂呢，你天天看呢？是看不出来的，然后呢就是会某一天蓦然回首，可能看到镜子里面或者看到一张照片，同学聚会，同学聚会一拍个照片一看，哎呀都没法看了，然后发现自己就是老了， 对比了一下， 对比以前的人呢，对这个下垂呢好像不是特别的 关心，他会觉得我有皱纹了， 嗯， 我有斑了，然后呢我怎么样，我是老了，是这些年大家对于松垂的对我们面容的影响会越来越重视了， 嗯， 啊，从头些年做紧致提升这个激光类的这些项目，什么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以前的什么热玛吉啊什么的， 嗯， 到什么热拉提啊， 嗯， 到甚就是还有一些就是原来没有证的一些什么超声刀啊， 嗯， 这些都是做我们紧致提升的，大家对于这个松垂 嗯 越来越不容忍了， 越来越不容忍了。我记得早年间听那些像小品啊，说这个做拉皮儿是一个最简单能够让皮肤往上提升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哈。 对，但是那个呢是现在这个拉皮手术也还是会有， 也还会有啊。 因为你的松垂的话，你通过这种激光算是无创或者是微创的方式， 嗯， 它对于轻度的或者是中度的这种松垂或者说衰老吧， 嗯， 它效果还是蛮好的。对于已经特别重的，可能还是需要去手术了。 需要手术 啊，对， 嗯。那咱先说说，比如说轻度的和中度的哈，就是我们的皮肤，然后经过您刚才提到的一些因素哈，比如说往下重力的问题， 嗯， 然后包括我们可能有一些人会说，哎呀，你看我脸上这个胶原蛋白也越来越少，啊。 对，这个是我们衰老就是这样的一个设置，越来越会少一些， 嗯， 对。 那为什么比如说这种激光的治疗能够让我们这个胶原蛋白能够重塑，然后可能还显得稍微能够把我们这个松弛状态能够提升一些呢？ 啊，这就是我们整个说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所谓的这个激光美容嘛， 嗯， 激光美容现在是一个大类的一个治疗方式， 嗯， 现在的激光美容的仪器也是非常多，但是它的这个原理最主要的原理还是我们的这个激光的这个光热作用， 嗯， 就是说我们的激光它光嘛，它是一个能量， 嗯， 能量就是能够就是通过没有创伤的方式能够去渗透到我们的身体里面，然后让我们的达到一定的累积到一定的程度，达到一定的温度， 嗯， 就是我们皮肤美容的这个原理。然后这个温度达到了以后，第一首先可以，嗯，就是即刻能让我们自己的蛋白质会有一个收缩的一个作用， 嗯， 然后这种能量进去以后也达到一定的这个温度了以后，可以刺激我们身体启动我们的修复再生的这个功能， 嗯， 就是你热量激光不做了，但是这个能量在里边，它热量已经对我们的组织造成了一个比如说刺激或者是一点点小的损伤， 嗯， 但是这种损伤呢通过我们的机体，我们不是可以有愈合作用吗， 嗯， 可以有修复作用吗， 嗯， 然后在这个刺激它再生，比如说我们最主要的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胶原蛋白， 嗯， 就刺激我们的这个皮肤里面的这个成纤维细胞去加强加快，然后去这个让它的活性更加的这个功能更加的活跃， 嗯， 去分泌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弹性蛋白， 嗯， 甚至于这个我们大家知道的这个玻尿酸， 嗯， 也是我们的这个成纤维细胞分泌的， 哦， 就是它刺激完了以后，这个我们的皮肤不就是朝着年轻化的方向去走吗？ 嗯，那它这个刺激能够即刻呈现吗？就是这个效果能够？ 这种修复再生的这种呈现是需要时间的， 需要时间的， 啊， 据说有的时间特别长，有的什么一个月几个月才能够显现出来效果，是吧？ 其实这种它的人体的这种规律只不过就是它是一样的， 嗯， 只不过就是说你刺激的强呢可能就是这个作用呢会更明显，时间更， 嗯， 其实时间是一样的，就跟我们的这个一个小伤口，我们比如说脸上的一个小伤口，你开一个1公分的半公分的小切口，甚至于2毫米的小切口，跟你一个打个比方2厘米的，甚至于10厘米的，它的愈合的时间是一样的。 嗯， 所以我们的这个激光的话，进去以后它起作用都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这个呢都已经通过科学的研究都已经研究出来。打个比方，它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光能进去，它是3天以后才会刺激我们的胶原蛋白，有新的胶原蛋白。那个分泌出来， 嗯， 然后分泌出来以后，这种分泌刺激这种分泌呢，到4周左右达到了一个高峰， 嗯， 所以我们激光治疗有的时候需要疗程治疗的时候，它的间隔一般都是4到6周， 4到6周啊， 对，因为你前面刺激的话，到高峰我们再去接着刺激嘛， 嗯， 所以一般的治疗间隔是4到6周，它的这个依据就在这里， 嗯， 但是我们的这个分泌完了以后，它并不是一般无序的扔到那儿就不管了，我们还得把它重组到我们的这个皮肤这个真皮或者是这些结构里面， 嗯， 所以胶原蛋白分泌出来以后它还有一个重塑的一个过程， 嗯， 这个重塑的过程时间就长了，可能3个月，也最长的可以到1年左右， 哦，那么长时间， 对呀， 啊，哦， 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激光的这个治疗的都是有一定的间隔，是有科学规律的， 哎， 有依据的， 哎，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就是说哎呀，为什么我第一次做完了之后感觉好像回家没有想象的那样那个立竿见影的这种效果，是吧？ 立竿见影的效果是有的， 有的， 因为我们的温度达到一定温度的时候，我们自己那个胶原蛋白它也是蛋白嘛，它是有一个即刻的一个收缩的一个作用，它会有即刻的一个效果。 脸会瘦吗？ 会啊，即刻能看到的， 即刻能看到脸瘦，是吧？ 这是一个方面的即刻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我们脸上就是大家所谓的水肿，就我们加热了以后，就是即刻我们的这个静脉和有淋巴的回流会增加，会消水肿，静脉就是还有淋巴的这个回流，所以即刻呢它会看到效果的。还有就比如说除了这个再生以外，比如说4D 的这个溶脂作用，我们的脂肪细胞它的凋亡也需要时间，所以它的溶脂的作用也是要到1个月到3个月以后才能够显现。因为我们的这种溶脂它并不是像我们一般的那个一下就变成油了，不是的，它是那个细胞受到这个刺激了以后它是慢慢凋亡，医学术语叫程序性的细胞凋亡。什么叫程序性，你听到这个词不懂你也知道，它需要时间了， 时间是一步一步来的是吧？ 对，是的。 那在您的这个门诊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咱们就从这个激光美容这个角度来说，那是不是很多人上去就问说，郑大夫，那我您看我脸上首先得分析分析吧，有可能有可能对，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我做这个需要能够提到什么样的效果，对吧？比如说我可能脸上会有青春痘，我皮肤毛孔可能比较粗大，还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情况，都要进行一下分析，是不是？ 是的。所以像现在因为网络比较发达嘛，很多人就会，我自己也会有自媒体，很多人就会啊，我是什么，我需要你看，你觉得我需要做什么，或者是我有个什么什么东西，我需要怎么，就是我没有看到人的情况下，我一般是拒绝的。一般我都会非常非常客气的告诉他们，不好意思，我不太做这个网络咨询。因为什么，我们看脸嘛，我没有看到你这人之前，第一个我不知道你，就是我不可能给你任何的建议，这是第一。第二个，你自己去描述，我和你的认知还是有差别的。你比如说有很多的人他会认为我是因为皱纹才显老的，其实我一看不是啦，他的主要的问题一来一看，哦，一脸的斑，或者是脸松垂了，或者是一脸痘痘，所以呢这个认知差，就是他还有描述不清楚，所以一般的这种的话都是我们肯定是要见面，我来跟他进行一个专业的分析，然后他再提出我想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两方面再去对，这个，然后再根据这个激光的这个治疗范围啊，还有这个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案，甚至于你得考虑你要花多少钱去做呀，或者是比如说有一个治疗的方式很好，但是他我不认同，我不接受，他又不是这个做美容，它又不是疾病，不做就有问题，你不做那也只能是， 对，这跟个人的这个要求，个人喜好有很大关系， 所以呢面诊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真的一个科学的分析哈。我记得原来曾经有一些比如说做这种医疗整容啊，医疗美容的， 医疗美容 啊，都会说，哎呀，你看我照着谁谁谁的样子来去进行一下整，这个可能确实是医生达不到，就个人的情况也不大不一样。 我们像我们这个就是拒绝给治疗做美容的，其中有一个条就是基本上就是你拿着某个明星的 照片了， 这个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都是要警觉的。 是吧？ 有可能就是会拒绝的，大部分是会拒绝的。 但是他在比如说他的皮肤真的呈现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像青春痘啊、痤疮啊，包括一些情况，那这个在激光治疗当中是一次就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还是要分不同的问题进行分别的治疗呢？ 要分。你比如说同样都是这个，比如说你的这个就是所谓的痘痘嘛，痘痘其实现在激光都是可以做的，像光子嫩肤对痘痘有一定的治疗效果，然后认玛吉也有，4D 其实也有专门的，就是在我们的激光平台上有专门的这个治疗痘痘的这个模式 哈。 对，但是呢任何，你想想我们脸上长痘痘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有的是闭口，有的是就是玫瑰痤疮，有的呢是那种脓泡型的，它不同类型的话它治疗起来肯定是次数是不一样的，轻微一点的有可能就是只是有点红有点炎症，有可能一次就好了，但是一般的有可能要需要疗程治疗，其实所有的治疗还有美容有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它不像手术一次就结束。 那这种比如说我既想把我这种比如说像痤疮痘痘，我又想刚才说那个提升紧致 啊，然后那个 这是可以， 这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可以同时， 哦， 可以同时，因为我们做这个紧致提升的话，跟做痘痘它有些部分原理是一样的， 嗯， 只不过就是有可能你在做的过程里面的话，有可能就是加不同的模式， 嗯， 所以这个为什么叫你说四 D， 其实后面我都会直接加一个叫激光平台， 激光平台 为什么叫平台嘛、嗯？平台就是说明它有很多的模式， 嗯， 你根据你的，我会根据，比如说您去，你有不同的，比如你脸上有痣， 嗯， 然后有点痘痘， 嗯， 然后呢又想紧致提升，还想美白， 嗯， 我可能就会根据您的诉求，把不同的模式加进去， 嗯， 啊、来选择。 哎， 四 D 是一个标准的，但是呢，它有很多的模式是可以附加进去的。 哎，就像各不同的程序干不同的事情，是吧？ 对，是的， 哦、是 有的有的是可以一次完成的， 嗯、 有的呢就分次去完成。 哦， 对。 那我看有一些这个治疗，因为我们原来以为，比如说在这个脸上、啊、扫这个激光、 嗯， 我怎么看您那个这个有一些视频是从口腔内部来进行这种照射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口腔医院对于这个口腔可能还是专业性一些，它是有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啊？ 这个口腔内的这个治疗是 Fortuna 就是这个四 D 的这个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治疗， 嗯、 因为它是基于这个。2940纳米的那个模式、 嗯， 它有一个专利的一个模式，就是这个就是2940实际上它是一个剥脱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你打上去一般情况下是皮要破的、 哦， 但是这个呢，它有一个专业的模式呢，就是不破，但是呢、 哦、 能渗透热量进去，叫 smooth 模式、 嗯。 这种模式的话，就能够去打在我们的黏膜上面，然后呢对它产生加热和收紧的一个作用、 嗯、 比如说我们的紧致和提升，因为我们的脸的松弛它并不是表面看着那一层小皮儿，我们的脸它是一个就是软组织，它一个其实是哪一个层次都有可能、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四 D 为什么从口内呢，就是因为它从正面皮肤面去做的话我们做不了这么深， 嗯 所以四 D 为什么会舒适呢，因为它不是只从正面做， 嗯， 我正面做不到的，我从里面做， 嗯， 就跟我去取一个东西，我这头够不着，我绕到那边去， 嗯， 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它这个模式呢，有这种专利的话，就意味着我们可以从口腔黏膜面，把这个组织去加热，把我们的黏膜去加热， 嗯、 加热到的温度呢，超乎你的想象， 嗯， 我们正面的皮肤也就40多度就不行了， 就不行，就觉得疼了， 但 是 口腔内的话，可以达到60到65度， 哦，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我们的另外一面就是等于我们都就是爱美人士都知道，就是所谓的 smooth 筋膜模式，肌肉前面的这个模式，就是能搭到深，就是我们的超声刀甚至于热玛吉都是努力的去达到这个模式，甚至于我们的这个切开的这个除皱，我们主要紧的也是那个层次，但是正面的话就不太容易达到，如果能达的话有可能就会疼痛感啊，舒适度就会降低啊。四 D 呢从正面的话它对这一层的影响呢相对少啊，它是缓慢渗透的，所以四 D 相对比较舒适。 嗯， 大家都知道说四 D， 有的人会宣传完全无痛，所以但是呢，里边够不着，我们又要效果怎么办呢？ 嗯、 从另外一面，从口腔面有这个专利的这个模式以后，把口腔面的黏膜加热以后， 嗯、 我也可以收紧啊。 嗯， 就等于两头做， 两边同时来进行， 对， 是吧？ 这个呢，您知道的是口腔内，实际上它对于我们的眼睛， 嗯、 它早年进到就是四 D 进到国内，它宣传的两个这个适应症里面、 嗯， 其中有一个无创眼袋。 啊、哦，无创眼袋是吧？ 就因为它也是基于，就是我们的眼睛里面，大家也都知道，叫睑、 嗯， 也是这个黏膜， 嗯， 就是睑结膜，就在眼睛里面，它是翻到眼睛里面也是可以做的， 哦、 所以它对于这个有些人不愿意去手术做眼袋。 嗯， 这么用这个也是能做的，只不过就是稍微慢一点， 慢一些哈 啊、 嗯， 所以呢，就有这个模式了以后，就是既舒适，然后又有紧致提升的效果，又能够比较确切， 嗯 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四 D 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它的一个特色了， 嗯嗯。那现在目前其实关于四 D 的这种宣传也比较多哈， 嗯、 您看像咱们专业的医院提供这样的服务，包括一些美容诊所也提供这样的服务， 对，有很多的自媒体 也会说， 对，会的很多。 这个在您的实际工作当中，您有没有一些提醒？比如说我们那些爱美的女士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坑，千万就别踩了。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注意的？比如说这种有没有适应症之类的？ 你好像。在给我挖坑因为网上关于四 D 的这个言论特别的多，我曾经以前没有想过要给别人去说什么不好的、 嗯、 我曾经在去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被气的写的， 被气的写的。 因为有时候就是因为那会儿那个四 D 大家有很多的人还不是很熟悉嘛，就会有人说四 D 的效果不好啊，做一次回去以后第二天就没有效果了，然后还有就是必须一个月一做，就是这些。然后我曾经写过一篇公号，就叫四 D 做完三天就没有效果了，必须一个月一做吗？然后不是的，用事实说话，里面放了好多的照片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它一个新的这个仪器出来，它医生也好，业内人士也好啊、它了解还有用，它需要一个时间。 是 啊、我其实也是慢慢的摸索出来的。 嗯， 这个东西呢，就是只要你依据我们的有这个文献，有这个之前的这个有理论依据，你根据整体医学原则的话，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坑的。 嗯， 但是呢，最主要的就是不要乱听、道听途说。 哎、是、 哎， 包括我觉得有一些，比如说你那儿做完了这种，比如说治疗哈，据说还会有一些面膜是后续要敷一下，是吧？就是家里边可能。很多人也会家里边准备一些面膜， 这个呢实际上比较准确的词语不应该叫面膜 啊，那叫敷料、 在我们医疗上应该是叫医用这个就是修护贴或者修护敷料、 敷料啊。 说面膜的话好像不是特别的 专业，对 对, 对， 不是特别的这个合规，专业方面也好、 嗯、 还有合规也好都是要差一点、就是说我们激光做完了以后，虽然说表面上看着是没有伤口的，但是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它是一个屏障，你的热能进去，然后热量进去，我们的表皮的温度甚至于都可以达到40，最高的时候44度、45度，甚至于有一些模式，你表面看着所谓的 smooth 模式，表面看着皮肤是没有异常的，实际上皮肤屏障还是受损的， 受损了哈。 你就是烤一会儿热热的，你回头也再吹一下，你都觉得不太舒服嘛，所以你有受损，我们不能说我紧了提升了，我表面皮肤烂了呀，所以呢，我们就会用一些医用的这个敷料，有是。就好多就是以这个保湿，然后或者是给它促进它的这个愈合，这种功能性为主的，一般呢是要用的。 这个能用，比如说刚才您说不太合适，就是家里边可能我有一些保湿的面膜，我从那个不用你那个，行吗？ 一般的情况下最好是不要。你比如说这个呢也是分的，因为我们的医用敷料也分一类二类，医用的这些器械类的话，就是所谓的一类二类是按器械分的，面膜的就是修复的这种敷料的话，有一类的有二类的，一类的呢就相对比较通俗的讲，就是说它去要求比较低，二类的话相对要求就比较高。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玻尿酸，打的那个玻尿酸，那个就是三类的。为什么它进到这个皮肤里边 了， 植入体的话一般情况下必须是三类的。所以对于修复的敷料来讲，如果你觉得它已经有伤口、有这个破损，一般的情况下建议用二类的。 哦，对，它毕竟有一些这个损害在里 面。对，它还有的有伤口的，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说很多就会有反馈，我打了水光，皮肤就是反而就是红了，然后起小脓头了，感染了。其实有很多一部分，一个是操作的时候有可能会有点无菌不过关，还有一个就是你用的这个修复 敷料 敷料的问题。敷、 哎、 料就二类的基本上就是无菌的，就是打比方你手术台上打上去，就你有就是伤口。无菌的都是可以用的，但是一类可能就要差一点了。 哎、是， 对， 所以 这个要根据你做的什么激光来选择， 这是听大夫的话就可以了，是吧？就 是 所以就千万在这方面大家就不用特别的纠结哈，就听大夫的话就可以了。 主要现在产品选择 太多了，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医美的这个比较繁荣，产品可选的太多， 是 眼花缭乱。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口腔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郑宗。梅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这段时间备受大家关注，也是在这个行业啊，也是很多年轻人非常关心的四 D 的一个激光治疗。其实呢，对于很多爱美知识，包括有一些皮肤出现一些症状，像痤疮啊、青春痘啊，包括有一些痣，可能在这些平台，就您说的四 D 平台上面都能够进行一些治疗，是吧？ 是，但是大家知道的都是紧致提升，都 是 美容方面的。对， 它是一个综合的治疗的这个方案，综合治疗的一个平台。那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呢，以后我们请郑大夫再给我们来做一些交流。今天非常感谢您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希望您有机会多来。 哎，好的，好的，